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咱们今天说吃，一说到吃啊，我、这个、 两眼放光， 这个就两眼放光，吃吃吃吃吃啊！因为这个吃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的话题和想象了，而且你在这个中国一提吃啊，为什么说这个北京人见面啊，就是说先说吃了嘛？其实他这个跟 全中国人民都会这么问吧？ 跟吃这个动作本身啊，恐怕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你刚从厕所出来，他要问你吃了吗？ 真是，所以这个吃这个动作是。全中国人的所有华人的恐怕是一个共通的暗号啊！这个中国人喜欢吃能吃，这个恐怕全世界都知名了。最近看到一个网上的调侃，这个老外丈夫的，他说呢，我家里啊，这个除了我的这个中国老婆以外，还有我的中国丈母娘。 嗯哼， 我们经常说啊，要是哪天美国发生了大饥荒，他们一定第一个就把我给煮了。他们说你这是有这个羊肉、羊腿、羊皮，还有羊下水、 羊杂碎、 羊杂碎， 饥不择食了。 饥不择食，所以这个可吃的东西太多了，但是这个吃呢也经常吃出问题来。有的呢是不好吃的你吃了，或者说有的呢是你不该吃的吃了，这都是有后果的。 有这么一个事儿哈，就是前段阵子也是网上关注很大，有一个纪录片叫做《鸟之殇：千年鸟道上的大屠杀》，就是你说的吃鸟，你知道吗？ 嗯， 而且吃鸟了本身呢是湖南这个地方就这个事件发生地方一个传统。 嗯， 但这次为什么大家就突然间关注起来呢？因为发现啊，就吃的不是一只两只了， 嗯， 而是一吨一吨的打下来吃，你知道吗？ 这 一吨 成吨， 这个枪法也很好啊，它能怎么能打下一吨呢？ 应该是用网粘的， 是吧？我就想你一枪一枪的去打下一吨，你恐怕这得打好些。 哎，我跟你讲哈，他为什么是被揭发哈？也是一个记者，这个记者呢，他是一摄影记者， 嗯， 也是关注这个鸟的保护挺久的，但是发现呢，没有人真的是拍下来， 嗯， 他就去跟踪了很久，你知道吗？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他说去拍呀，因为已经是成为这个产业链，已经有暴利了， 嗯， 所以呢，就很容易被抓， 嗯， 他被抓呢，真的有一回，他说我用一单反，然后一闪光，大晚上了嘛，就被发现了。发现之后呢，我就跟我的同伴了，他说我同伴是个退伍的侦察兵啊，然后结果两个人 有保镖， 对，结果两个人呢，直接跳到悬崖里面， 哇。 然后还好那个悬崖呢是100米的，100米听着也够恐怖， 100米的悬崖， 100米的山谷，我才讲100米的山谷就有草给他保护了， 嗯， 最后摔的呢也只是这个手臂受了伤，就没有生命危险， 好身手啊， 是真的是新京报这么访问他的，因为他拍了这个纪录片之后呢，在网上是多少万的一个点击率，上千成千上万的转发评论嘛，这个时候大家才会开始关注到这个吃鸟已经不得了了，怎么这么个吃法呢？原来他就这个观察，他说拍这个打鸟的呀，一共是有三类人， 嗯， 一类呢是普通的农民，就刚才说是湖南和江西交界的那个地方，是罗霄山那样， 嗯， 那儿的人吃鸟的传统怎么样呢？我们中国人说靠山吃山，靠什么吃什么？ 靠鸟吃鸟， 靠鸟吃鸟。哎，你说他那儿的孩子， 因为嘴里弹出个鸟来，所以要去吃鸟。 他那儿的孩子吧，一出生了，他会有一个开斋，开斋呢就会喝鸟汤， 啊， 吃鸟肉，哦，真的。 就是开始就是断奶之后开始吃人饭的第一顿饭是吃鸟， 对，是吃鸟，因为那儿鸟多 啊。 哎，为什么会鸟多？可能就会问哈，你怎么一打一下能打一吨来呢？因为这个每年它这个迁徙季节，就是春季和这个秋季啊，它有两个季节，一个是由南往北飞，一个是由北往南飞。 迁徙 。然后这个季节呢，是到了这个立秋之后，立秋霜降，是从这个内蒙古啊，从那边的鸟给它飞到南方去，然后每就是一共是全世界有几条鸟的，9条还是多少条，其中2条是要经过中国的，然后经过中国呢， 这两条道上的鸟就倒霉， 对，一定会经过这个湖南江西交界的地方，然后就是成群的鸟呢会在那儿休息， 就会在那鸟道上休息，然后就停下来就给那些打了。这是第一类哈，是农民，他们是为了改善伙食。然后第二类人呢，就真的是暴力产业链的那些人，非常的专业，你知道吗？ 就是打下一吨的多半是这些人打 下一吨是专业人才。他们怎么个打呢？就有人是专门负责打灯，有的呢专门是负责打枪，有的专门是负责那个鸟掉下来之后呢，是不是再去捡，你知道吗？然后他那个灯啊，那个摄影记者人家也是见惯大场面的哈，他说我拍过那么多的演唱会啊，我从来没有拍过就是像这么 LED 灯那个壮观的场面。他说你整个几个山头啊，那个灯火通明的，就为了打鸟。这第二类人，这也是最深恶痛绝的，因为他直接是卖到市场上。然后第三类人呢，就是哎过着一个小资的生活，就狩猎的那个心态，你知道吗？就像打高尔夫球似的，就开着跑车，带着那个美酒，带着美女， 一条狗 去过个狩猎的生活。 得有一个拉布拉多帮你把鸟捡回来。 这第三类人，然后因为这个 就玩票的， 对，那个什么纪录片的出现的网友就开始，哎，怎么原来湖南打鸟一开始不成规模嘛？你说村民人家就打鸟吃，所以说明他这个传统是很多年了， 对， 没有引起这么大一关注。现在发现不得了，成吨的打呀，哇，这中间很多鸟真是国际那个什么珍稀保护动物啊，这打鸟可不得了了。 我有在网上看到那个一些照片呢，里面有什么鹰啊，什么猫头鹰啊，还有什么长脖子的大雁呐、还有它好像还特别逗，他们已经把这个鸟呢分出来这个三六九等，什么样好吃，什么样不好吃， 对。 然后总结的规律呢，就是脖子长的没有脖子短的好吃， 哦， 脖子长的肉粗没有什么味道，脖子短的肉嫩非常鲜美，所以呢，脖子长的就卖的便宜，脖子短的就卖的贵， 是吗？这样天鹅肉估计不太好吃啊， 天鹅肉其实很粗糙， 天鹅肉卖的最贵， 只有癞蛤蟆愿意吃， 癞蛤蟆， 天鹅肉据说现在卖300块钱一斤， 那只是因为好听吧？ 普通的鸟就是普通鸟便宜到5块钱就这么卖了，可是农民他们又不是专家，我不会分哪些是国家一级，哪些是二级，只能粗糙的说。哎，这个肉质鲜美，这个肉质那个口感差一些， 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 对， 是，所以你这个说到打这种野生的鸟类，我也吃过，吃的这种山上的， 你吃过什么野生的？ 没有吃过什么天鹅肉是肯定没有吃过了。 你为了撇清自己不是癞蛤蟆，死都不能承认吃过天鹅肉。 是我只吃过这个小麻雀，小麻雀，然后这个山上打的这种麻雀呢，特别小，就是。肉呢， 那个叫荷花雀， 香港叫荷花雀，但是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不是麻雀，反正就很小的这种雀鸟类的，就看上去应该脖子挺短的。 好吃吗？ 挺好吃的。说实话真的挺好吃的，我不是鼓励大家都上山打鸟，但是我实事求是承认真的，或者是做得好，但是我真觉得挺好吃的。肉呢很少，但是因为是野味比较鲜。但是呢就是说现在山上打鸟呢，就是说如果你除非走到你像刚刚说的这种比较农村地区的，就是说或者深山里面的容易打到，在城市附近现在打鸟呢，通常第一枪械都管得比较严，所以大家这个打鸟的这个装备已经差了很多，你用弹弓去打鸟的话估计打不下一吨来，也只能大概误伤个两只麻雀这样的。但是以前据说是山上有人拿那个沙子枪，就是散弹枪， 鸟冲 去打枪，但现在已经这个城里面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呢，愿意吃这个荷花雀的人，这个市场还是大有人在。我知道香港其实这个荷花雀在香港有很多这个很多专业食客是非常推崇这个荷花雀的，但是因为这个禽流感的问题，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不敢吃。 大自然自然想出一个办法来保护这些动物，就让他们生点病， 对， 像那个果子狸，然后生一个什么那个非典，果子狸就被保护住了。 是，所以你说这个吃鸟这个事情啊，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第一反应，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你如果不是保护鸟类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这种小的这种雀类，好像我真的也想不出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你要想到它一吨一吨的这个天上的这个鸟往地上掉的话，你先不说这个保护动物吧，首先我觉得这样打肯定是持续不了的一个事情，他这样每年打一吨能够打几年呀？我在想这个小学的时候学的高尔基这个海燕，他就讲这个海上的这个鸟这个迁徙，然后其中其实大部分会折损在这个途中，其实鸟在迁徙当中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是的， 本来自然的死亡率就是很高，然后再加上这么 人为 被人为的这么打下来的话，其实这个杀伤力也不小，我估计打两年这人就没鸟了。 我觉得真的是得看回他那个当地的传统。你像湖南，其实我是生在那个地方，就是罗霄山脉，我们那儿离湖南非常近。 罗霄山是有革命根据地吧？ 罗霄山脉就是它两个地方交界那个地方，山区嘛，非常穷。所以你要能理解村民们当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他就只能吃这些动物，你知道吗？就靠山吃山，靠鸟吃鸟。就像你说的，有的人他每年都飞啊，你像每年这个成群结队一飞，有的可能真的是体力不支啊，或者掉队啊，或者干嘛的，他就是从天上掉下来了，掉下来不吃白不吃呗，是吧？ 现在香港你要掉下来鸟，你不敢碰它。 香港 报警的， 你要报警 的。我有好几次 什么 就是在那个地铁站碰到那个小麻雀，它从窝里掉下来不能飞，然后就在那儿待着。但是周有一个大妈就看它很可怜，但又不敢碰它，就站在那里呆呆的望着小麻雀，麻雀也望着它。那我说怎么了？她说它不会飞呀，我怕它怎样。后来我就把衣服脱下来罩住那个麻雀，给它抓起来，然后到那个树丛里把它给放掉了。 哦，他是怕是禽流感， 他是怕禽流感，但他又可怜他。 你看，但是这个山里的村民，人家才没想那么多，禽流感听都没听说过，是你们现在 鸡瘟、鸟瘟是有的， 城里人发明的病，我们农村人才不会得这种病呢。他，你看这个地方啊，他们就会有一个传统，怎么说？他们到每年这个时节呀，山里的亲戚呢会给城里的亲戚打电话，说哎，你们得回来， 带点野味， 吃鸟，真的到家里喝酒吃鸟是人家一传统一习俗。而且他们有一个特别残酷的做法，就是可能城市人现代文明人听着更恐怖，他们就会把活的鸟的嘴啊给捆住，你知道吗？就把一根一根的羽毛给你拔掉。但这种凌迟的方法呢，说源于当地他们有一传说，说这个活鸟的血呀是大补，然后那些遭遇厄运的候鸟呢就一枪毙命了，之后呢会被制成鸟肝，鸟肝就成为馈赠的佳品，是当地的。哎，可以想见的，就是你让我们现在听到觉得哇好残忍，可是当地人家世世代代就这么传下来的。但是啊，你到现在一成规模，就被这些商业眼光头脑很厉害的人发现，哎，我一吨一吨的打下来，然后慢慢的动物保护专家环保人士就不答应了，一是觉得太惨无人道了，二是真的没那么多鸟可吃了，你知道吗？就现在每次这个 我相信这个食物安全也是一个问题，要再爆发一次这个鸟的疫病，你不说禽流感的话，这个吃到了也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这个每次迁徙哈，他们有95种这个鸟类啊，有的村民听都没听说过。有什么这个丹顶鹤，这个咱们比较常听过。 丹顶鹤 有，还有什么中华秋沙鸭啊、白鹭啊，这些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还有一些什么松雀鹰啊、赤腹鹰啊，什么鹤翅鸭鹃啊、草鹃什么，我都没听，读都读不出来。 上生物课了。 对，这种名儿呢，你看这种珍稀鸟类，珍稀鸟类人家从国外飞回来。 人家还海龟， 海龟的真是 海龟， 所以特别珍惜，就 一不小心就成了折翅的天使了。好，三立化新闻，今天我们说吃啊，这个刚才说了这个吃鸟，其实呢很多地方都有吃这种野味的传统，但是这凡事就怕这个商业化，一商业化呢这个事儿就不得了，你每一个季节往天上打一吨下来呢，估计这件事情也持续不了多久。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继续。三立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班素， 我是圆圆。 这个有的时候上国外看到这个广场鸽啊，或者遍地的鸽子啊，不管是我妈还是我，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怎么就没有人吃呢？这么多鸽子就满街乱跑，而且不怕人。你走过去的话，还就是走着这跟在人行道上就晃悠。 你别看它走，你试试，你摸它一下，是你根本就摸不着，它就嘚嘚嘚跑了。 那也只是跑，它飞不起来。就我要觉得换了咱们这个湖南的神枪手们上去的话，绝对一天就给你吃光了。所以我很奇怪，这个国外的这个鸟啊也非常，城市里面到处可见松鼠啊，还有别的这种野生的小型的这个哺乳动物，但是好像 没有听说有人吃的，有的人就说这个是外国人不懂得吃，人家没文化，这个在吃上面。但我说这个法国人恐怕是世界上能够跟中国人、 第二个爱吃的民族 并列第一或者第二吧、这个能吃的民族，人家这个鸽子是一个大问题。 人家吃鸽子不从广场上抓 肉鸽，人家从农场里抓。 对呀、 那也是一个办法。这个你说巴黎从那个200年前巴黎就闹这个鸽子的这个灾害啊，就外国人就把这个 好像鸽子还传鼠疫，我听 对这个鸽子有一种说法，说是长着翅膀的老鼠，因为身上的这个病菌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在城市里面经常出现一个就大量的这个繁殖的问题，因此想很多种很多种的办法来怎么控制。当时只不过没有这个中国游客这么一说，不然的话只要开放一下中国游客的这个 quota 全部给你吃光了。 好像以前中国又就发生过有人偷广场鸽回家吃，然后就被监控录像这样发现了，然后就抓他说违反是妨碍公共治安还有这个破坏公务罪，应该是。 是我这个杭州在广场上面放养鸽子呢，大概是估计有10年的时间了。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特别特别 开心 关注这件事情、其实心里对心里大家想的就是我觉得这鸽子没2天就应该会被人吃光。真的是说是第一批放的鸽子啊，因为其实整个城里面基本上就只有这么一个地方有广场鸽、就说就少了、本来就不多、少的就特别明显、然后大家说一定是有人偷着抓的吃了，然后那个鸽子就变得特别的惊恐，就见人就跑。一般的这个广场鸽就是都在广场上散步，那种鸽子警惕性特别高。后来呢我估计是跟这事情有关，这个有关部门就说了这个鸽子啊都喂了避孕药了， 我天哪， 你们吃了就后果自负，后果自负。就跟另外一个是这个竹笋，杭州也是这个很多竹子嘛， 可以挖是吗？ 春天的时候有笋嘛，但这个笋真 的 很鲜， 挖了吗？ 笋真的是很好吃，名菜、这个然后你很难阻止别人去挖笋，但是呢有的地方呢就挂一个牌子、说这里的笋呢全部这个笋呢全部下了毒药了你们要谁敢吃呢后果自负，这个就没有人敢挖了。 你说这个还不一样，跟我们这次说的新闻，这个是公共的你知道吗？ 好歹是有人管的， 是有人管的是署名呢，这属于你管，这不归你，不能随便乱拿。但这个鸟，这次湖南这个鸟道上的鸟还不一样， 无主之鸟。 对，无主之鸟、 这是属于全世界的。 那你说该不该吃， 全世界人民的 该不该吃，能不能吃，这个一个是合不合理、二个是合不合法。你首先法律上就不合法、你知道吗？这个湖南啊，他们这个林业厅他们之前就发过一个禁止受捕野生鸟类的通告，一年前就发布了、但是因为今年啊，他们还一改过去这个行政处罚，到猎捕20只都将予以刑事立案，知道吗？就是在当地都觉得、哇，这个通告是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 严厉。 但尽管这么严厉呢，村民呢还有一些不法之徒啊，还是不把这个当回事儿，因为很难执法。一个是 你刚刚说了这个可能上百年的这个传统，大家去拿枪就打鸟的时候很难分辨出这个长脖子短脖子，这个是一级还是没级的。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它市场上的买卖，因为它实在是市场太大了，就我们经常说的那个很有名的公益广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嘛，这个是一样的道理。二一个呢是执法很难，为什么呢？他们这些打鸟的人也非常精明，他们就选在这个灰色地带，就交界两省交界的地方、江西和湖南嘛。你说哎，一开始执法的时候湖南人说江西人管，江西人说湖南人管， 三不管两不管， 三不管两不管、还有呢就是相关的部门他说哎，山上的事儿归林业的管，地上的事儿才归工商的管你知道吗？ 天上的事儿归空军管吗？民航部门管， 你推我我推你，就没人管、而且即使是真的有人管吧也很难。他说我上山去执法非常危险、知道吗？ 人家都有枪， 都有枪的、他说真的是有人执法呢又大半夜的，我抓不着，而且我害怕，是这个之前的爆料的摄影记者他这么讲、他说执法的时候还真的怕被乱枪打中，万一打中了你还不知道是谁打的， 放冷枪。 让我想起以前那个谁在可可西里来那个、跟那个抓捕藏 索人打劫， 对、他们也是要跟这个持枪的罪犯进行斗争。另外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像中国人会聚众这个闯红灯过马路一样， 法不责众， 他会觉得法不责众，我这么多人在这儿明目张胆的在打你，这个公安来了你能抓几个，你能抓谁不抓谁呢？ 对，而且有的时候这个说这个是我们的传统，它有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觉得好比你是一个警察，你也是当地人吧，你当地人都 你小时候也吃过鸟， 你小时候也是吃过这个鸟肉的吧，所以如果说当地的这个执法部门，我估计他会有一些人情啊、或者说社会风俗方面的一些考虑，因此这件事情 恐怕执行起来还是非常的难做。你恐怕比如说我集中整治一下，哎，抓了两个人，但是你能够怎么样能够从根本上杜绝这样的问题吗？ 哎，你看现在我就今天看一个新闻，他说有一些知识分子啊，他们有这么一倡议，他说本来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个没错，尊重当地的传统嘛。但现在你要这个新的观念要有变化，怎么说呢？你现在吃不了了，我们现在城里也不能说城里人，现代人就是你可以把它发展成一个旅游观光，就把它建成一个大的一个保护区，说每年到了这个鸟迁徙的季节呀，你就让以前是来吃它，对，现在变成观它，同样是没有损害大家的商业利益嘛。就从前是从吃上面赚钱，现在变成大家旅游上面赚钱，我觉得这个建议还是挺好的。 这个是一 个 不错的， 引导性的， 对，很好的 一个简单的什么观啊、停啊、抓呀、 而且可能对于当地人来说，因为这些愿意去这个观鸟的，我之前看一些旅游杂志，组织这样的活动，通常消费能力都不错的， 对对对， 所以对当地的这个收入来说，应该也是 对，而且对他整个地方的形象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嘛。 我觉得是，而且我发现就是凡是这个观鸟的人吧，一般的消费能力很高的，因为他要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望远镜， 真是 几万块钱， 当地可以发展这个望远镜的产业， 对， 观鸟专用 是。 就是这个新闻一披露之后呀，湖南他们立刻有了反应，他们就当地啊也是掀起一场所谓的舆论风暴。首先，这个湖南当地的林业部门还有公安机关真的就开始有所行动了，他们先是拘捕了一些捕杀候鸟者，并且在湖南的这个新化、新邵、隆回这三个重灾的，就三个重灾的捕鸟的地区呢，他们缔下一个联合保护公约，在民间呢也成立了一个湖南的候鸟营，说自发的要护鸟，并且他们在这个舆论方面承诺哈，对着媒体承诺，他说明年镜头里呢，大家再也看不到杀戮的场景，明年春季新一季的迁徙季呢，大家就会见分晓了，这是他们给我们的一个承诺。然后呢，对于消费市场，当然刚才我们说哈，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新化县呢他们就出狠招了，说官员如果被发现吃候鸟，就地免职，公务人员呢会开除公职。然后这个林业厅也再次向媒体说，公开承诺明年呢不会让在媒体的镜头中再看见杀戮候鸟的镜头。当然他这么承诺了，具体实行的怎么样呢，还是这个拭目以待， 至少比不承诺不反应要好的很多。 对，有一个关于这个鸟的纪录片啊，是那个就是法国那个叫让雅克拍的迁徙的鸟，这里面就是你如果说跟着这个鸟，按照以它的这个镜头视角的话，你真的觉得鸟的这个迁徙是一项特别伟大的一个行动，它可以每年你说地球的这个甚至有地球的两端啊这么来回的飞，然后一路上这个 从南极搬到北极， 真的是这样，它完全是遵循着它的这个自然的规律和本能这样来做的事情。今天你说人类很多人去看鸟，很多时候恐怕也是对于一种这种想象，有一个很有名的其实是这个烟草集团的广告，说那一刻我心飞了起来，这个其实是人 我很久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烟草的一个广告，它就是体现了一个人类对于说自由，我们经常说你这个人自由的就像一只鸟一样，你就可以飞起来，因此呢保留在我们的天上有那么一些东西啊，而不是说天上就是每天像北京城一样的黑压压的这个一片啊，这个还是对于这个你说现实的这个可能是一部分，长远的精神上，当你仰望天空的时候，你竟然还能够看得到一只鸟， 野鸟，而且 看到一只野鸟飞过去，能够不受国境，不受这个边界，不需要护照，不需要签证的自由的飞来飞去，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是你这个浪漫文人的一个美好的想象，在村民眼里他可能没有不会想那么多，人家是想的我要改善生活，我要改善伙食，你知道吗，就慢慢的这个理念真的是这个所谓的文明啊，就文明的进展得一步一步来，就我希望真的是有人可以率先做这么一个美好的事情。好，我们三D化新闻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再回来。 电话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你说对待动物这件事情啊，这个中国人或者说和西方文明之间有一种非常这个 很明确的一个分野。这两年这个动物保护的这个组织啊，或者说动物保护的理论在国内也是可以说这个传播的非常快，比如说之前很著名的高速公路上志愿者救狗， 嗯嗯， 但是往往它会受到一个中国人甚至是从心底里本能的这么一种不以为然， 嗯， 就是在中国人看来，所有东西都是可以吃的， 能不能吃， 对，所以有的人会觉得你这是一种伪中产，一种假惺惺的伪人道主义。 嗯， 你就是觉得好比一个城里人到了这个农村，到了田间地头，看见一头小白猪在地上跑， 嗯， 哎呀，好可爱啊，一头小猪， 嗯， 为什么你们要杀了它呢？好残忍啊！ 农村人看得矫情死了，真是， 对你这样的话说出来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这种动物保护在中国，它碰到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没有一个根植于中国本土的跟动物保护有关的理论。我们所有在这种动物保护的伦理观上面接受的全部都是西方的，它的本地的话跟特别是跟你的饮食文化相撞的时候，你会觉得完全是很难够接受的。比如说我经常小的时候听相声， 嗯， 人家说什么虎骨膏啊，然后什么虎骨酒啊，我经常问我爸，我说哪里可以买到这种虎骨酒，然后我说对啊，你电视里看到说保护老虎，但是你又一方面看到我的爷爷辈他们就是有吃这种野生动物的产品的， 嗯， 所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矛盾。所以大家 熊胆， 哎，对， 熊胆， 甚至你说在这个可能早几年还有在这个中南海的国宴上面，都还有这个像熊掌这样的菜， 对， 你说这个已经是中国社会就是接受的这么一套，你一下子要扭过来，而且又没有理论的话，那是很难做。 但我觉得这个讽刺的是，这个世界保护动物协会的标志是一个大熊猫，它是从中国来的。 是， 但我觉得你说保护动物， 要是我估计是因为熊猫的肉不太好吃，不然的话早就吃光了。 也可能，我猜熊猫，你想熊猫吃竹子长大，它的肉能好吃到什么？ 大概是比较粗啊。 那我觉得呢，就是在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分成两个方面来看， 嗯， 像刚才樊素讲说农民他有第一有传统，第二他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 嗯， 就当你的生活确实是 已经穷到 你揭不开锅的时候，你真的是有什么 吃什么，对，我见到什么吃什么， 对，你别说保护， 那是肉啊， 对，那是肉，而且我 人都吃过。 我记得我那个曾经看过那个北大那个生物学系的有一个他们那个暑期报告， 嗯， 他们就专门跑到四川的一个特别穷的山沟里去研究滇金丝猴， 啊， 嗯， 然后呢他们就是当时他们就这些学生们就义愤填膺的去了，说那个那儿当地人要砍掉一片山林，因为要那个种地种田嘛，然后发展经济，然后那是一个滇金丝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栖息地，然后他们就去了以后说他们要保护这块地， 嗯， 回来以后他们全都变了， 嗯， 他们说猴子虽然重要，但是那儿的老百姓太穷太苦了，还是把林子砍了种地吧， 嗯， 就他本来是一腔热血去保护动物，到后发现其实原来人是更重要的价值的时候，他就会改变他的这种选择了。 我觉得这涉及到一个文明的这个到了发展到哪个阶段了， 嗯， 就刚才说我连温饱都解决不了，我没得吃的时候我没得选， 动物了， 对啊，我哪想这么多伦理啊，想这么多跟动物之间的生命的尊重啊， 嗯， 可是后来你会发现是人的生命就是文明程度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啊，大家不用饥不择食， 嗯， 就我可以选择的食物多了的时候呢，我可以选择不吃，而且另一个涉及到你怎么样去审视去反省你自己跟动物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也涉及到你跟自然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嘛，就不是一个征服，可能是一个平等，对，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嗯， 就现在所谓的文明人会觉得哎呦这个城里人你看养一宠物啊，养一猫啊，养一狗啊，你会觉得哇他简直比那个小孩那个待遇还好， 真的是 花的钱比小孩还多呢， 嗯， 真的是把它当做跟你平等的一个生命，但是在农村人家不会那么想，就觉得他可以首先给我解决这个口上的问题，而且我就觉得我是人他是畜生，你知道吗， 嗯，对， 就觉得我是高高在上的，你生来就是被我吃的， 对 对，现在的人的观念才有了改变，说我不一定吃这些，我还有别的可以选择， 他但是他的前提是当他的这个饮食结构已经得到了别的食物的 补充， 嗯， 对， 补充 的可以有替代品之后我才有这么一个观念的变化， 嗯， 那我觉得像那些打就是你说成吨打鸟的人，我觉得他肯定不是为了满足温饱， 那是 肯定不是为了说我没有这口肉我就死了，我就饿死了， 嗯， 他完全是满足一种猎奇，然后是挑逗一些人的这种好奇心，就是我没吃过这个大， 哎，对， 大 雁， 这是什么味儿， 嗯， 我们或者说就是你说的那种什么补啊， 对， 这个 对对， 我什么以前什么广东人什么都吃，因为觉得什么都补， 这个 那个蝙蝠 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概念，就是中国人喜欢说如果说这个东西好他不一定要给出一个具体的理由，只要 行不行了， 只要说这个东西补， 嗯， 这就其实代表了很多种意涵，之前说这个江苏有哪儿，就是说 当然这只是假新闻了、嗯、说这个游客排队去喝这个鹿血、 嗯嗯、 鹿血就是因为你一听到鹿血就是古代的这个小说、啊 嗯、 小说就觉得这个是补的、嗯、哎，这个是补的，所以一说补啊大家都好，大家都去吃了。 哎，你说这个中国人觉得吃什么补什么，这个是那个有历史渊源的、 嗯嗯， 我最近看英国人在写的书，那个人是 英国人，以他们这么差的食物估计特别好奇中国人在想什么、 哎、对对，特别好奇、嗯、这人是英国卫报一个环境观察员、嗯、他就走遍中国大江南北观测中国环境保护啊，还有中国吃的这个文化、 嗯、 他说呀中国人这个、吃的食谱啊是受李时珍的影响。为什么 食谱？ 对，因为李时珍这个本草纲目里面他有个疗方你知道吗、 嗯、 就中国吃哪补哪，他说对野生动物呢，所以因为这个本草纲目呢就造成严重的影响。他说呀就大约有1500多种野生动植物呢，因为《本草纲目》里面记载了，就因为传统中药的需求，而濒临这个绝种的、 嗯。 我觉得这个说的挺有道理的。 对，没错。 嗯， 他连我看过那个翻过一下，就说他连猪肉啊、鸡肉啊，他都告诉你他的这个肉是什么， 嗯、 比如说猪是温性的， 对， 鸡是这个热性的， 对对 对， 然后有什么药用做价值，有各种功能，这样就潜意识给你一种暗示，就是说你吃这些东西对你有额外的好处。 对，吃什么都好。 嗯 嗯， 这个就像广东人的这个煲汤的这个文化， 嗯、 又是说的那个有老外就调侃式的抱怨说，当自己的老婆开始炖汤或者熬中药的时候，方圆3公里地，这个邻居都投诉有一股化学武器的一股味道。 嗯、 你看这个香港街上卖的这个凉茶 ， 包括很有名现在这个红罐的龟苓膏或者红罐的，现在这个不管是加多宝还是王老吉啊、 嗯， 这样的这种凉茶饮料，我经常一直觉得，你看它的成分，你觉得它是药。你觉得它是一种草药的合剂、 嗯、 但是呢被大家当做软饮料、 嗯、 大家当做软饮料在消费、嗯、或者就当做一般的食品，当做一种副食品来消费、嗯、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药或者说食物只要它是补的，对我来说区别不大，我都可以把它当饭吃。 这人其实有一种非常不安全感，老觉得自己缺点什么，亏点什么，要补点什么、 哎、真是、 嗯、 而且在中国可能还有一种特别的心理状态，就是有人会显示自己，你看我什么都吃得了，我什么都吃过，就表现我一种那种权力感，知道吗？那种怎么说呢？ 对资源的占有， 对资源的占有。你看你吃不着吧？我吃过那个什么、 嗯、 什么鳄鱼肉、 嗯， 我吃过什么天鹅肉。 嗯、 你看你听都没听过，你傻眼了吧？ 嗯、 你看我就 穿山甲肉， 对，我穿山甲肉，你听都没听过，可是我能吃，这证明呢，我对于这个资源的一个驾驭感。而且呢会炫富你知道吗、 嗯、 就你看哎，吃这个吃个猫啊什么是多少钱这个一桌，我再换一个别的珍稀动物吃那个多少钱，你看显示我现在有钱了，我什么都能吃着。 嗯，所以你这么一说来的话，这次湖南这个政府官员禁止消费这个候鸟应该是 意有所指、嗯、 对于这件事情恐怕会有在源头上的一个解决。如果你没有办法用公款消费这个候鸟的话，恐怕的这个商业行为也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这个制止了、 嗯、 所以说来说去，就是你可能要改变的，一个是大家一个饮食的风气、饮食的习惯， 嗯， 二一个呢是真的是要在改变风气、改变习惯之后呢，是在市场上有一个这个遏制， 嗯， 让这些你即使打了鸟了，你也没有地方卖得出去，这个产业链才真的会断掉。 但是我经常觉得，如果说作为一个美食家的话啊、 嗯， 你比如说这个在香港特别喜欢吃荷花雀的这个美食家， 嗯、 你要说哪天不准打鸟了， 嗯， 不准吃荷花雀，这恐怕对于这个美食文化来说是一种损失。 可是你也会想啊，这个之前半岛酒店不是人家已经说、 嗯、 我已经说明了不卖鱼翅了， 对，但是香港还是有很多老牌的酒家在卖。 可是吃了鱼翅真的有那么补吗？那么好吗？而且我们刚才 这个不是我不是想这里为这个吃鱼翅证明啊、 嗯、 但是我得说很多这个美食家的这个观察来说，这个鱼翅的这个味道啊，虽然说它营养、 嗯、 如果说真的是分析营养成分的话不见得比粉丝好多少、 嗯、 但是鱼翅的这个味道，包括它这种饮食的这个渊源，这一套文化、 嗯，哎，我觉得这就是显得人很自私、很贪婪，就你 很 自我了。凭什么你的味道就要比这个鱼的那个生存、比鱼的生命要重要呢？你的味道就非得满足，你的文化就那么重要，别人就连活的这个权利都没有啊？ 我觉得他这个用文化来做辩护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因为你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包装成文化出来的， 中国特色的。 中国特色，以前我们曾经传说什么吃猴脑 啊，对， 就是活吃猴脑什么的，你说它美味吗？它你一定能够某些人站来说，我告诉你这是。 是人间美味，再也没有比它更美味的东西了。你说它是传统吗？也一定有人能站出来说，这是我们家老什么家祖祖辈辈每年都要吃一次，不吃我们家的根儿就断了。那你能用这些来作为这个理由，就这么虐，就是用残忍的方式来虐杀动物吗？ 嗯， 而且美味这个东西，我觉得也蛮主观吧。我也吃过鱼翅，我就觉得一般，真的。 那估计那个师傅做的不好。 有人立场， 真的是因人而异。 其实我觉得，包括我不是说绝对你不能够吃鱼翅，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看过那个纪录片，就是你取得鱼翅的方法太残忍了。你把那个鱼弄来以后，你要么就好好吃人家，你把从头到尾，从头到尾你都利用殆尽，这也是对这个生物、对生命的一种 appreciate， 就是你。这个欣赏它了，然后呢，它是把它的鳍都砍下来，然后剩下的那个鲨鱼棍就扔到水里去了。 对， 鲨鱼 就淹死了。 鲨鱼就因为它不游的话，它的肺部进不了水，它就呼吸不了，它就死了。 对， 所以你说这种残忍的方式，只为了满足你人的一个小小的口腹之欲的话，这不是文化，我觉得这是野蛮。 嗯，但我觉得。解决这个所谓这个文化跟生态保护或者说动物伦理的这么一个冲突啊，可能有一个突破口在于什么呢？在于一个是发展人工养殖技术，人工养殖技术或者说呢， 就是人类 有另外的 要吃， 你找到 吃这个 不是？我说这个人工养殖技术找出一些替代品，也许我以后不从鲨鱼的鳍上来 了。哎，就像那些吃素的人，你知道吗？他们就把这个素食啊，就做的跟肉食的味道一样的。 哎，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去理解。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美食家，他这种美食家是属于科学美食家。 分子美食， 分子美食之类的，他就在实验室里啊。 哎，对，可能将来真的有可能。 我怎么样合成出这个鲨鱼鱼鳍的这个味道？你可能吃的就 是 粉丝，但我能够把这个粉丝弄得跟鱼翅一模一样的味道，这个就解决了很多人的问题。 对对对对，这也不错。 你们把人性看得太好了。 好了，三立化新闻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三立花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板素， 我是圆圆。 今天我们说吃这个，之前有很多人投诉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城市里面的流浪猫狗。 嗯， 那流浪猫狗呢，有一个特别野蛮的这个方法，就是很多就是直接会以毒死或者说当街打死的这个方法来处理流浪的猫狗。那当时我看到很多人抗议这件事情，他的出发点并不是说我就是一个所谓动物保护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我不是说反对 猫狗狗都不可以， 我甚至我本身我可以是支持一个吃狗肉的人，我本身甚至都吃狗肉，但是我反对你在街上这么当着所有人面打死一条狗。 嗯，我觉得不光是打死，我觉得最残忍是有一个女孩，她好像是带了她自己一条狗上街，然后不由分说就被几个大汉架起来，然后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爱犬在自己的面前活活打死。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种人应该对人， 这个还有一个是侵犯他人财产的这个，或者侵犯他人权利。 但他的理由是说，你这狗本来就是不应该 无证的， 不应该养的。然后我能先把你的狗没收了，然后我再打死，我就不是侵害你的财产 啊。这个很多城市现在在管理的时候遇到了不少这样的问题。 他就漠视人的这种情感，人和跟动物的情感。还有呢，就是我看到最近就是上海，就是我很震惊，在上海居然发生这种事，干嘛呢？有餐馆当街杀驴。杀驴， 驴是个块头不小啊， 驴是个庞然大物，哎，怎么着都比狗和猫要大的很多的。 对， 然后呢，他就在这个饭店门口先放了几头活驴做广告，然后呢，当时间一到，一头驴就被拉出来，当街就被活杀了。然后那个厨师说，哎，是我看着也挺残忍，但是没办法，因为这个餐厅后面的院太小了，就是没地方杀驴，只能够在大街上杀。然后呢，这正好呢，旁边有个小学要下学了，小朋友们出来一看，哇！这有一头驴，然后哐哐头被砍下来了，然后哐哐皮被扒了，然后又放血，最后呢那驴头就挂在树上，还有一根那个驴的脊骨、脊椎骨挂在那儿。我心想，这些 小学生要接受心理辅导了，回去 小孩吓当时吓得哇哇大哭。 那真是，这个我记得小的时候，这个乡下的亲戚带了一只羊，其实是。当了就带了准备来吃的，然后就养在那个你知道城市里住的那种居民楼啊，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像就是 楼梯拐角像小阳台似的，那个小羊在那边养了一天，我还喂它吃了不少草，到晚饭的时候他们就把它杀了。 然后你 这件事情对我造成了非常大的震惊，再加上那个羊有点膻味，所以我在那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 吃 羊肉 了。 对， 哎，你说我想起那个大 S， 你知道吗？大 S 现在吃素嘛，他吃素，他说他也再也不吃那个，他因为他们家以前养过一条狗，然后那狗就丢了。丢了之后呢，他就会想象那狗的遭遇啊，就是他被人那个抓了， 对， 然后了 谁 吃 了？ 对，他以前他说我是这么一个心态，就是我自己可以吃肉，因为那个肉跟我没感情。但是我一旦是我想我养的这个东西被别人抓走之后，可能也被别人吃了，我就开始那个推己及人了。你看，其实动物跟我们都是有感情的，那我不能这么虚伪哈。我自己的狗，我自己的动物我就不吃它，别人的动物，别人家的养的东西我就吃它。所以为了表示这个，我要那个统一的标准，从此。 为了纪念我家的狗， 我就再也不吃肉了。 不吃了。 哎，这个说起来还真是啊。你说我自己会去买菜啊，然后那个买鱼，走到那个鱼档，鱼档你挑完之后，人家不会当着你的面把那个鱼给砍了，把它给那个抛开嘛？然后我就会转过去，我说我不看，我看不了那个杀鱼的过程。对。然后我朋友说。你少在那伪装， 手机之力。 他对他说：“你不看，你等会儿又吃，你装什么呀？”哎，真是。我说：“哎，对哦，你看我又想吃，但是我又不能看。” 对。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但我觉得人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嘛。 我觉得这个跟你吃肉并不是一个矛盾，并不是说你要吃肉你就不可以对他怀有怜悯了。你像这个伊斯兰教，比如说他这个 杀羊 之前都要念经的，这个是就是说，好比还有很多 猎他吃了觉得是我超度你了吗？ 还有很多这个猎人的这个习惯，有一些。民族也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猎人他在猎杀他 的星球上的阿瓦塔人， 对对，阿凡达里面有这样一个，就是我来猎杀你的时候，我第一不会给你额外的痛苦，我一刀就比如说把你脖子器官给割断了，另外呢，我比如说说一段话，或者他猎人有这个信念，现在是我吃你，到下一辈子了，我转世之后，我有可能就变成了那个动物，我也会被别人吃，所以我跟你也是平等的，我现在作为人，我的职责或者我的生存所需，我要来猎杀这些动物，这个是我的命 运。从大时空来看，其实我们是这个，我没有欠你 的， 对， 将来我又 谁都不欠你，今天你被我吃，明天我被你吃， 好吧，我觉得这是人类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还有 个屠杀找借口， 就是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虐杀，你不虐待给他额外的痛苦，还有就是你不多余的去杀，你不是说我今天想吃一只鸡，但我杀了100只鸡，然后我为了每只鸡上我取那个鸡的脚上的那块肉，然后我炒一盘菜吃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过分的浪费和不必要的杀戮。 我倒是觉得这样的这个行为，它伤害的不是说你伤害我觉得在动物的这个保护法律和理论还不完全成熟之前，我们来讨论说对动物怎么样的伤害是可以接受，怎么样是不能够接受，恐怕有点过早。但是我更觉得可以接受的是，你对动物这样的虐杀呢，本身是对人性的一种损害，你其实是夸张了人类本身残忍的这种性格。你这个动作不管是对其他一个人，还是对一个动物，或者说对一件别的什么事情去有意的破坏它，首先是对一个人性的破坏，而对动物呢，这个反正只是体现在这个事情上面。所以说很多家长就是他本身我可以是开狗肉馆的，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在街上看到这种动物被虐杀的这种动作。那包括还有一个动物在当街屠宰的一个问题，就是动物的这个屠宰法， 卫生条例， 卫生条例其实在街上杀的本身也是非常非常不干净的一件事情。 对，有人就打电话就报城管，城管说啊，有人杀驴吗？上海城管很震惊，有人 分我一份， 对，赶快说。那 其实那间餐馆他杀驴的目的是什么呀？ 就是为了卖肉， 他证明他新鲜， 证明自己是 新 鲜， 对， 证明他新鲜。 人家问你这驴，那你这驴经过检疫吗？然后他说了，反正我们新鲜， 新鲜就无敌了哈， 对，新鲜就没事。 这个也是很多这个饮食当中啊，包括这个广东人也有，这个粤菜里面有讲这个，就是新鲜，我吃生的。反而是生的很多东西都觉得，比如甚至以前有这个经常蛇的这个蛇血啊，蛇胆，其实蛇身上的寄生物是非常非常多的。在菜场里我经常看到有人在菜场里就把这个蛇都剪掉，然后这一缕就是要喝蛇血的，据说还挺贵的。这样喝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可能会得了什么这个 寄生虫。 所以2003年不又吃出那个大事来了吗？果子狸，就是那个果子狸身上是有怎么 冠状病毒嘛？ 冠状病毒 SARS 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是， 所以吃真的小心。 还有就是以前那个就是你们虐杀完了狗，就他有人我看过新闻，就是父子俩晚上开着摩托车拿着毒有毒的那个弓箭去射狗，然后射完狗以后把狗拿回去，然后卖给狗肉贩子去做狗肉包，结果那车一颠的不小心的这个走火了以后就把爸爸给射死了，箭插在爸爸身上，然后 这听上去有点像一个佛教轮回故事， 听上去就像个黑色小黑色电影，黑色幽默的电影。 是， 但是你就觉得好吧，那你作为一个城市管理者，你不觉得说，首先你用毒箭杀狗，这本身是违反治安条例的。 对。 其次，这个有毒肉的狗流到市场上让人吃，这是违反卫生条例的。 对。 万一出什么事情来，这个责任应该追到什么事？ 然后这个爸爸中了毒箭死了，这还是一个过失杀人， 刑事，这 还 是 刑事案件啊。这个。 哎，这个香港之前他有一个新闻还是纪录片，说提醒啊，你们在大陆呢一定要小心看管你们的狗，因为真的， 都香港。香港人的狗可以带到大陆， 我不知道，我刚才那个谁那个编辑跟我讲，他说哎，香港有一新闻，他说大陆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对呀、啊、就当街打狗嘛，打追猫什么的、 那估计是这个猫太吵了。这个 其实我想啊，就除了咱们刚才讨论的高深了哈，说这个动物跟人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伦理关系，对待生命啊是要怎么样的法则、可是你还会想，就从这个新闻里面观察到，就农村这个农村人民就他们生活的一个样貌，就跟城里人的这个方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我说翻那本书，这个英国人写的书，他还对于中国的很多现象觉得难以置信呢，很震惊。就比如说你去捕鱼，他说哎，中国人他会背一机器啊，就是那直接去河里面去电 鱼 炸鱼。他说哇天哪，简直没有听过。我说这有什么没听过的？我说我爸小时候也干这种事儿，对啊，什么事儿没干过？ 涸泽而渔。 对啊，我们去小的时候去那个什么钓青蛙呀，什么直接钓了就一那个一筐一筐的回来吃啊。 对。 哎，可是你小的时候觉得很正常、很平常，所有人都这么干。 对。 但你长大了，你受教育了，你开始来到城市之后，哎，好像城里人就不这么接受哈，这是为什么？ 城里只见得城里人不吃。 城里只从超市买那种已经剥好皮去了头的青蛙吃。 对，这个其实是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这个，这恐怕是某一种虚伪了。 我觉得也不到动不动就指责说，好像农村人就不把动物当回事。 真是。 其实农村人还是很珍惜他们的。 我觉得更接近于说猎人对于自己猎物的这种方式， 对对对， 我并没有。不尊重你，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生命的本来的样子， 正常的样态就是这样的。而且我知道了有这个同事的这个妈妈，她是从来不吃牛肉的、因为她认为牛呢不能吃，她是牛是家里的一份子、牛那个每年呢给家里干活耕地，然后很辛苦， 对， 然后她是永远不吃。甚至我们告诉她说，这个牛不是种地的牛，是肉厂里养的专门吃肉的牛，她也从来不吃。 真是。但是你要说这个中国人说吃这件事情啊，其实是我们一开始说了是一件情感的纽带，同时也是很政治性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说，哎呀这个中国今天成就，大家都说哎呀你看13亿人要吃饱饭真是不容易、大家所有人都会脑子里面都会有这么一个潜在的印象，说要吃饱饭是不容易的、所以在这个大的命题之下呢，你他可以为自己去吃各种东西找辩护、你可以说哎呀你看吃饱饭就不容易了、那还要顾及这个动物它本身饱不好贵啊，真是。你说这个我们还有这个特别有人有饥饿的这个印象、的时候 还顾得上猫狗吗？ 这我还顾得上猫狗吗、你像莫言说，我这个小时候连煤块都吃过，煤块都吃过，我估计他你要说让他对动物产生任何的怜悯之情的话，也不太容易产生起来。 可能这个首先我们要尊重大自然这个所谓的优胜劣汰、就是适者生存，就是现在这好像人确实比较强势一点、那在我们这个法律和这个伦理这个双重的保护之下呢，有些东西确实不能吃，有些东西你也不该吃、那这个界限上面呢可能还是要很多时候的是一个摸索去探讨。 说实话在这个伦理的这个界限相对来说现在还有争议的情况下，比较实用的办法是按照法律的界限来去遵循它。比如说你这个确实法律禁止的这个规定不能吃，那就吃它就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有一些真的是你说比如说肉厂的这个肉牛啊或者肉猪啊这些，我觉得恐怕你也没有要求所有的这个肉食者，特别是在香港这个吃素也比较有点困难的这种地方，要求大家都去改吃素恐怕也是有 不太现实的。 对对对对。好，三丁换新闻，今天我们这个说了吃，不知道听了以后肚子有没有饿啊？但是如果肚子饿的话回家去煮碗面吃，人嘛最重要就是要开心。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U Radio 3D 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拜 拜 拜拜。